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十九，鱼尾枕，第1079集，孔雀湖。四月春暖，这一天，皇宫御花园西侧的孔雀湖边草丛里蹲着三个人，一大俩小。大的那个一身黄色龙袍，小的两个一左一右。左边那个小姑娘看着也就3岁，右边那个小男孩5、6岁。俩娃都是圆滚滚、胖乎乎、大眼睛、白皮肤。这三人此时正躲在几棵盆栽后头，专注地盯着前方的湖面。三人是谁？穿黄袍那位自然是皇帝赵祯，身边俩小孩是他家的香香和公孙家的小四子。这仨怎么会凑一块躲在盆栽后边？还得从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儿说起。四月中旬是赵祯的生辰，毕竟是皇帝过生日，总是要庆祝一下的。因此从上个月开始，皇宫进行了一番修缮。孔雀湖其实是御花园里的一面小湖，因为赵祯养的那些孔雀住在湖边，时常能看到它们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湖上掠来掠去，因此赵祯在湖边的石碑上提了孔雀湖三个字儿。修缮皇宫的时候，貌似是砍了几棵枯树，其中一棵树上有一只贼鸥做了个窝。这贼鸥平日吃鱼捕鼠，十分的凶猛，全身灰黑色羽毛，个头也挺大，一张棕褐色的喙，尖锐带钩，平日进出的宫女常常被这只鸟吓着。因为砍树的时候窝被拆了，所以那贼鸥不知道是不是不满，跑来跟孔雀们抢窝，最近还灼伤了好几只孔雀。赵祯挺心疼，让南宫找人抓鸟。之所以被称为贼鸥，就是因为这鸟贼且坏，南宫安排了一些侍卫在附近却逮不着它，本来想拉张网，但又怕伤了孔雀。最后南宫想了想，跑去开封府跟展昭说了说，谁都知道展昭轻功好啊，这鸟在湖上飞来飞去，一般人抓不住它，只有请展昭出马。展护卫轻轻松松答应，跑来湖边蹲点。可这鸟不仅贼，还会看人，展昭在的时候它不出来，展昭去吃个饭，它立刻飞出来，又灼伤了两只孔雀。展护卫在湖边蹲了2天，蹲得都快长蘑菇了，也没逮着那鸟。最后展昭撂蹶子跑了，反正猫是抓耗子的，不是抓鸟用的。那贼鸥见没人奈何得了他，就越发嚣张了起来，每日清晨天不亮就在屋顶上嘎嘎嘎叫个不停。香香被他吵醒了好几次，太后听着也闹心，赵祯也不干了，心说我一真龙天子还能被你这贼鸟难住？想到真龙天子，赵祯倒是真想出了个主意来，他让南宫去一趟开封府，借了样东西，布置了个陷阱。除了赵祯闲，小四子也很闲。这几天小梁子跑回狼王堡给他娘过生辰去了，要过几天才回来，于是小四子没人玩，听说赵祯设了个陷阱抓鸟，就过来观摩。热吧，三人在树后蹲了有快半个时辰了，蹲得腿都麻了。远处一群影卫问抱着胳膊无奈摇头的南宫记：“ 皇上准备了什么计？” 南宫一摊手，他就没见过这么闲的皇帝。正这时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来了，身后跟着打哈欠的赵普。公孙给太学上课去了，赵普没事干，来宫里接小四子一起去吃饭。 三人刚刚走到院门口南宫他们身旁，就听到嘎嘎两声鸟叫传来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远处湖面上一只灰色的大鸟正在打转，它一叫，湖边几只孔雀都找地方躲，显然是怕了它了。展昭蹲了两天没见着那只鸟，今天可算看见了，隔着老远打量。 嚯，体型不小啊。 白玉堂也纳闷，问南宫记 设了什么陷阱啊？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忽然就听到哗啦一声响，水面突然炸开一般，一个白色的巨大身影从湖里窜了出来。带着水花冲出来的正是妖妖，只见他跃上半空，张开嘴对着那只贼鸥啊呜一口，随后砰一声，妖妖跃下窜入水面，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水花，而那只贼鸥和嘎嘎声已经不见了。瞬间四周鸦雀无声，展昭等人张大了嘴，紧接着又是哗啦一声，妖妖跃出水面，展开翅膀飞到半空盘旋，身上带出的水珠哗啦哗啦往下落，就听到哇一嗓子，小香香仰着脸就开始哭，赵真忙手忙脚去抱闺女，小四子也原地团团转。 喂，被吃掉了，小鸟好可怜啊。 南宫记扶额，展昭和白玉堂无语，这场面的确是有些过于凶残。 父皇皇是坏人。 赵真一个劲儿摇头，他就想着妖妖躲在湖底偷袭，抓住那只鸟，没想到直接一口吞了。刚才那一下也忒恐怖了，难怪吓着香香。一旁的孔雀吓得四散逃窜，心说这白色的啥玩意儿啊，是孔雀不？妖妖在湖面上打了两个盘旋，就见白玉堂走到湖边对他招手，妖妖落到他身旁刚想蹭他，白玉堂按住他脑袋一指地面， 吐出来。 妖妖眨眨眼，一张嘴，吧嗒一声，再看地上一只湿哒哒的傻鸟，倒是还活着。那贼鸥也吓傻了，这下是嚣张不起来了，跟这鹌鹑似的趴在地上打哆嗦。南宫拿了个笼子将鸟装了，让人带出宫去找个林子放鸟，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敢再来皇宫捣乱了。香香看到小鸟没被吃掉才不哭了，不过现在转回头想想刚才妖妖跃出水面那一幕，不要太霸气。赵普抱着胳膊点头， 嗯，这个够刺激。 这时妖妖甩了甩头打了个饱嗝，展昭瞄了一眼妖妖鼓鼓的肚皮，估计他刚才在湖底没少吃鱼。白玉堂也看了妖妖一眼，就见他肚皮的位置鼓起了一个包，微微皱眉， 你吃了什么？ 展昭也觉得不太对劲儿，怎么这个鼓起来那个包有些接近方形？小四子点着脚伸手摸了摸又敲了敲， 硬邦邦的。妖妖你是不是吞下去砖头了？ 妖妖估计也撑得慌，肚子里咕噜噜一阵翻腾，之后就见那一块硬邦邦的东西不见了，随后妖妖一张嘴，众人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一块长方形的东西掉了出来，摔在了河边的草地上。南宫拿了块布擦了擦，将东西捡起来看，就见那是一块墨绿色的玉石，形状有些像是枕头，做工精巧，两边呈现鱼尾形状，当中雕刻着一些佛像图案，应该是守护寺庙的伽蓝神佛。白玉堂对玉石有研究，瞧了一眼， 是古董啊，好东西啊。 赵真也点头，展昭抱着小四子盯着瞧， 这什么枕头吗？ 嗯，应该是玉石的枕头。 拿玉做枕头？ 南宫晃了晃，随着南宫手的晃动，就听到里头传来了咔嗒咔嗒的响声，众人一愣，里头有东西， 是空心的。 南宫摸索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怎么打开，白玉堂接了过来。 里面通常是放冰块的。如果发烧需要冰敷，里头放上冰当枕头用，普通人家不会用，多半是皇家的。 说着，五爷找到了一个暗扣，轻轻一按，枕头上出现了一条缝隙，众人都点头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大嫂有一个，虽然款式不同，不过基本构造差不多。貌似是他爹药王当年医好了一个皇族，那皇族送给他的。 众人又看赵真，赵真搔搔头， 真是没见过。瑶瑶在哪儿吃到的？ 刚才来的时候还没有呢，是瑶瑶在孔雀湖里头吃鱼的时候吞下去的吧。 闻言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孔雀湖。 没准是前朝留下的吧，这条湖一直没抽干过。 有可能，说不定是前朝哪个妃子不小心掉湖里的。哦，对了，里头什么东西？ 白玉堂打开了枕头，就见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布卷儿。展昭伸手将布卷儿拿出来，打开，就见是一块白色的绸子，上边用炭笔画了一些线，看着像是一张地图，在其中某一处画了一个圈儿。众人盯着那张图看了良久，赵真一拍手：“ 藏宝图， 这皇帝果然是闲。” 好像是皇宫的地形图，是皇宫西侧偏殿那一带的路线图。 南宫季接过来看了看，很快分辨出了是哪儿。他平日里布置宫中的守卫，所以对皇宫的地形相当的了解。 这应该是废弃的少华宫西南侧偏殿的位置。 少华宫？就那个前些年被水淹掉的宫殿？ 少华宫地势很低，那年一场大雨积水了，木桩被浸泡过之后便形成了危房，已经废弃有一段时间了。 里头没准藏了宝贝，走，跟朕去寻宝。 说完，赵真抱着香香，兴致勃勃往韶华宫的方向去了，小四子也开开心心跟上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一摊手表示无奈。赵普打了个哈欠：“ 哎呦，藏什么宝贝啊？没准就是哪个妃子埋了一点私房钱。” 玉堂，这枕头很值钱吗？ 做工的确很不错，值个千八百两吧。关键还是得看谁用过。如果是当年杨贵妃枕过的，那就值钱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